让我去走。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欢迎您的收听。截至目前，各大企业都已经结束了自己的校园招聘，一些同学也准备奔赴工作岗位。如果回顾一下企业在招聘过程中有哪些感受，哪些应届毕业生就业现象正成为一种趋势，我们特意采访了一位大型财富管理机构校园招聘的负责人王全雅。他们公司关注的群体大部分为金融专业的学生，他认为慢就业的毕业生越来越多。 现在考研、出国、创业想要休息一下的这种学生比例越来越高，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也是一种压力，因为学生不着急就业啊，但是我们着急招人呢。 慢就业的表现之一就是不着急做决定。 比如说如果我们去这种掐尖的学校去做这种校招的时候，那有一些学生会有一些普遍现象，是我在毕业季的时候我手上可能有好几个 offer， 然后反正我不着急，我希望我可以最后做出一个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他不着急做决定，在最后不得已做出决定的这个时间点，最后的一个时间点去说好吧，我决定我要去哪一家公司。 具体到金融专业的同学，对于去银行工作已经不如前些年那么执着了。 其实对于想要去银行这件事情的执着也没有以前那么深了，那可能跟大环境也有关系。那这两年可能银行大家说 AI 也好呀，或者是说这种柜员的减少啊，然后可能有一些银行甚至出现了一些绩效并不好的情况，那跟可能5年前10年前整个行业环境不太一样，所以学生现在对于就是说铁着头的想要去进这些国家级或者是中央级的这种金融机构的现象没有那么多了。 尽管很多人知道自己不喜欢做什么工作，但在选择工作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是除了这些去出国深造也好，读研读博的这些学生也好，剩下的就业现在对于学生来说，可能行业或者是说具体我特别想要去干什么这件事儿，其实对于学生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就比如说我觉得哈，像可能10几20年前在应届毕业生就业的时候，他可能会很清楚的知道说比如说我就想去工农中建，比如说我就想去哪两家什么样的外企，就是大家会有很明确的想法。但是现在大家更多的是我会去看比如说社会舆论啊，可能会去逛知乎啊，然后可能会去看自己的师兄师姐在什么样的公司里边待遇怎么样啊，过得好不好啊，然后才会去想说，哎，这家公司是不是适合我，而不是说直接就是我熟悉什么品牌，然后我就是一股脑的我就想去。那大家会做更多的功课去了解这家企业也好，或者这个行业也好，到底在干些什么，我进去以后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大家会做好充分的思想之后再去做这样的选择。 现如今大学应届毕业生对于工作的要求不仅仅是工作内容本身，

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黄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马上就要到毕业生离校的日子了、啊、 是 到这个阶段，我相信大部分的毕业生朋友们都和用人单位签约了。 对， 但是签约只是代表签约啊，不像原来是吧，签约了至少代表3-5年啊，10来年，有的人甚至是一辈子， 是 工作单位的事儿啊就解决了。现在呢就是签完即毁的，就跟那个结完再离的好像差不多。 香露说的这个是我前一段看到了一个统计结果啊，好像是某专业单位吧进行了一个样本量很大的统计，它里边针对的主要是90后的就业情况。 嗯， 其实我们看到今年来看，马上90后现在已经是主力军就不说了，马上00后们可能就开始就业了。他说90后的就业平均每10个月可能就会更换一次工作。 嗯， 啊，这个其实和我们很多人，像我们一辈子可能换2-3次工作了不地了，和这个情况确实有很大变化。 在这个阶段，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是和用人单位签约了， 是， 对吧？签约了又谈到刚才所说的要走人， 嗯 啊，这个过程当中应当注意点什么呢？ 对，那其实我们会啊，针对毕业生的这些同学，可能今天我们主要的给他讲讲这几个问题。 嗯， 其中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毕业到公司去实习，这种情况下还没拿到毕业证之前，能不能和企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就作为正式的员工去上班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一定要说一说。因为现在很多同学去实习啊，尤其是毕业实习，这个和咱们啊，比如说什么大一大二的暑假的这种短期实习，它不是一个概念。那种暑期的短期的这种勤工俭学性质的实习，确实啊不视为劳动关系，企业也不会跟我们的同学去建立一个劳动关系。毕竟你实习一段时间回去还要上课嘛。法律规定也是，对于这种性质的实习，那我们认为说只是属于短期劳务工，大家签协议就好了，协议里说什么就有什么。但是在毕业实习跟那些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毕业实习的目标本身就是奔着就业去的，所以有些同学可能会表现特别优异，那企业说好没问题，我就定你了，我就用你了，没拿毕业证也没关系，咱们现在就把劳动合同签了，你到时间你把这些手续拿过来就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拿不拿毕业证其实并不是我们同学能不能签订劳动合同的障碍。也就是说，即便我仍然是在校生的身份，我现在还没有领到毕业证，没有完整的从学校毕业出来，我也仍然是可以和用工单位去建立劳动关系的。 嗯嗯，因为你是以未来在这里就业为目的的实习， 是， 这是很关键的一条。 对， 嗯， 为什么会说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就是企业刚开始觉得这个员工非常不错，就把他签下来了。签下来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说自己的开发计划又变了， 或者说看着这个人又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了，或者说又看上其他同学了，就把已经建立劳动关系的同学又要退回去。这个时候很多企业会说，因为你还没有拿到毕业证，所以咱俩虽然签了劳动合同，但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记得吗？就是有一年的夏天，有几个大的电子设备的制造商，他们签了好多同学， 对， 我记得好像还有这个知名大学，比如南京大学的很多的同学， 是 签了很多，突然因为自己的业务调整，或者是因为自己的控股方资金出现了问题，一下子就要重新签所谓重新签就是要砍掉很多的人嘛， 是 最后呢造成了这个舆论的关注嘛， 对， 那事实上呢，就是作为企业来说他们认为那我重新来一次无所谓呗，是吧？但是对于同学来说，他就错失了很多再找工作的好机会了。 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相关部门的这种介入和媒体的关注的话，有的同学就会吃哑巴亏，就是因为我们同学在这方面对于法律的不了解，或者是在和人打交道的时候不够硬气或者是说呢，我们个人势单力薄才会造成比较被动的局面。 说到这儿，我们可能就会说一种更常见的情况，就是我拿到了企业的 offer， 他已经明确的要求给了我一个录用通知书，说没问题，你拿到毕业证之后就来我这儿上班，大家达成意向了。同时我作为一个同学，我也给人员公司回复了，说好，我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又变卦了。这种情况其实可能更加典型。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下拿到了这种录用通知书，但最终又没能成功入职，无非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的同学变卦了。第二个是企业这边又反悔了，也就是这两种情况。所以我们分开看，如果是企业反悔了，说我已经确定录用你这个人了，结果这个时候又出种种原因，说好，我们不用你了，你去找其他的工作吧。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如果因为企业的这种行为给我们的同学造成了实际的经济损失，是可以要求进行赔偿的。 是的。 但是这个里边的难点在于，作为应届毕业生来说，我之前既没有工作的这种履历，我也没有取得收入的这种任何的痕迹。这种情况下，我同学去主张因为你晃点我，给我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 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嘛，如果没有这个第三方的介入的话，没有这个新闻媒体的关注的话，一个人或者说两三个同学确实是很难这个摆平一家大型的企业的。 对，但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企业的是，发放录用通知这个不是儿戏，无论是对他自己而言，还是对于这些同学而言，这都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儿。从学校切换到进入职场的第一步，就是从这个录用通知开始的。所以我觉得企业要谨慎的对自己的用工需求做出评估，发了的录用通知也别说我想撤就撤虽然可能很多同学无法在这件事儿上和企业去掰手腕，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因为我们的个人实力的原因，种种原因吧，可能并不一定能让企业一定付出经济上的这种赔偿，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这也是他自己用工诚信的一个方面啊。你这家企业发了 offer， 总是有这种反悔的先例，等你真的想去吸引人才的时候，人家敢不敢来啊？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当然现在啊，还有更多的企业是担心员工或者说这些刚刚招来的应届毕业生放我们鸽子 是。 就现在这个节点呢，就是大部分同学都认为我的工作差不多了但是呢，我想说的这也只是暂时的。等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真正接触到了社会，或者说有了一些对比之后，就会发现，哎呀，我当年的选择好像有点问题就要走人了。作为应届毕业生来说，第一次签劳动合同，这个时间一般有多长啊？ 劳动合同签订其实主要是三种，第一种就是固定期限，第二种是无固定期限，这个离我们都比较远，第三种是短期。对于我们的应届毕业生来说，第一次签订一般都会是一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我看现在企业差不多都是在2年到3年左右签第一期。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约定相应的试用期等等等等一些规定。 其实对于我们员工来说，对于我们同学，今天是同学，明天到了企业就是员工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事儿啊，时间长短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劳动合同法已经赋予了我们一种权利，就是只要提前30天书面向公司提出，你就可以走。 那你这么一说，可能就变8个月就离职了。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不用过分担心，有更好的机会可以去啊，那只要向公司提出来就可以了。 嗯， 但是我也想跟很多这个员工说的是，虽然现在跳槽的机会很多，但是在一家企业里踏踏实实的工作一段时间，把自己的工作能力有相应的提升，把自己的工作的履历进行相应的积累，可能对于未来无论是收入提升也好，还是职位的提升也好，可能会有更大的帮助。 可能原来是抱着去那当金领的感觉去的，结果发现呢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 是 所以就会有走的念头。那么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像你刚才所说的，只要我提前30天告诉这些公司 是 没有问题吗？ 提前30以书面形式就可以解除劳动关系，就可以走了， 好，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啊，我前两天听到一位嘉宾跟我反馈啊，他们公司的年轻的朋友要离职，今天提申请恨不得明天就消失。 现在这种啊拍桌子就走的情况也非常多， 说走就走啊。 其实这个里边啊确实有一定问题，因为虽然我们允许员工辞职就走，但是呢你为什么要给企业一定的时间，包括企业还要招录新的同事来接你这个岗位，包括办理相应的工作交接，这些事儿作为劳动者来说，这都是你必须的一个义务。不能说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现在连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都做不到了，我现在甩一下骨盆我就走，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北京市其实我们对这个也有规定，如果是因为员工啊没有做到提前30解除劳动关系，没有办理工作交接，而给企业造成实际损失的，企业也可以追偿，让员工来赔偿的。 嗯， 所以我觉得跳槽怎么能跳得更和谐更艺术，这个事儿大家也得学，不能说每一个工作都是拍桌子跟老板吵翻了再走吧。 对， 你想未来的企业你真的成为高管了，人家也要做背景调查的呀。 嗯， 将来背景调查过来一问前一家企业怎么样，说这个人可不行啊，跟我们这儿撂挑子就走了，什么都不给我们办。那这种情况下，我想对于个人的工作，对于个人的这种职业发展，这肯定是一个负面信息。 我提点实际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个年轻的员工今天提离职，明天就要走人，那么按照一般的公司工资发放的周期啊，一般都是这个月15号发上个月的工资， 对 吧？或者说这个月的某一天发上个月的工资。 嗯， 那他今天提离职，有可能上个月工资还没发呢。 嗯， 是不是？ 嗯， 那么公司有没有这种权利说，那你上个月的工资我就不发了？ 对，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呀，如果员工应得的工资是不能拖欠的。也就是说我的工资是什么，甭管我是干到今天也好干到明天也好， 他之前付出的劳动的那个报酬还是要给的。 我之前上一天班，你按照一个核算比例给我算出来的工资，这个是要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去发放的。 对， 但是如果员工没有和公司办理相应的工作交接，相应的如果有经济补偿金或者有其他的一些补偿类的费用，那这块企业是可以要求你员工把手续给我办完了再领的。 嗯， 同时如果员工就坚决的不去办工作交接，那我们企业也可以主动申请一个劳动仲裁，要求员工回来办。在申请仲裁的时候，现在一般的企业都有交接表嘛，其中会有多少项工作需要他做，我们把这个东西交到仲裁，那么将来仲裁可能会判决员工需要来办哪项哪项哪项交接，资产、设备、材料，然后资金等等等等。所以这样可能也是对企业的一种保护，对员工的一种约束吧。 但是其实企业在这个时候损失还是更大的。 对，因为企业第一是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和员工去打这种官司。 嗯。 第二一个，员工撂挑子就走，那企业的工作无法维系的情况下，这种损失有时候确实也很难用金钱来衡量。 对。 啊， 而且也在事后啊比较难以去追偿这个员工的经济方面的补偿。 是。所以我们老在说这个和谐用工环境是需要用人单位和员工双方面共同构建的。有时候像刚才我们在说，你企业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说好的工资结构你给我调了，造成我挣不到这么多钱了呢，我们对企业可能有一些啊批评，有一些谴责。但回过头来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撂挑子的员工，那你实际上也给企业造成很多工作上的不便呀。 嗯，这种现象不能说是主流，但是呢数量上也越来越多了。 是 啊，为什么就是说一些工作的安排会根据这个员工的资历啊能力啊有倾向性的有侧重的来分配。 嗯， 啊也是考虑这样的一个因素，是吧？啊，我对你的个人了解的越多，我才能够把 越重要的事情啊交办给你。 对，而且企业来说，是不是应当定期的，比如说我对你的工作情况有一些收集，有一些要求员工进行定期的汇报，这样如果将来即便出了问题，那我对于你的整个工作的总体情况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把握呢？ 现在很多雇90后的企业主啊，在底下我们聊天的时候都会谈到，就是现在不能让90后跟你汇报，而应该是你主动找他去谈心 啊、 你不要用原来那种上对下的那种姿态去跟他聊，你应该以平等的方式，比如说一起吃个饭啦，喝点东西啊，哪怕玩个游戏啊，聊个天啊，一起给你介绍个什么朋友啊，用这种方式去慢慢的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确实是，我们刚才看到说90后可能对于这种换工作的这种想法比我们原来的这些年龄更大一些的同志可能要更激进一点啊，这个工作稍有不顺心，可能跟领导稍有这个口角，那我大不了就换一个工作嘛。 嗯， 确实对于他们来说，或者说对于当他们成为我们现在这些用工市场的主力的时候， 嗯， 我觉得对老板确实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啊，不能用老眼光来管理，或者说不能用老眼光来和这些员工做进行交流了。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学生签了三方协议了，突然发现有更好的了，虽然说目前还没有离校，虽然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去这家单位报到，但是他毁约了。这种毁约从法律上来说要承担责任吗？ 对，其实这个和我们刚才谈到的拿到 offer 拿到这个录用通知的情况差不多。如果能够无论是就被毁约的一方，如果能够证明因为这件事儿自己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经济损失，是可以主张赔偿的。但是对于用工单位，我们想想主张起来有多难。这个人一天还没到你公司来上班呢，他能给咱们公司造成什么损失？对吧，对于我们员工来说，说公司不用我了，给我造成损失，那你一天班都没上过，这种情况下也很难主张。 对， 所以我们看到签订三方协议之后的毁约有时候会比这个发放录用通知之后要难一点。难在哪儿？因为虽然现在绝大多数的企业对于三方协议其实是没有要求的，因为签订三方协议并不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前提，也不是劳动合同法要求必须的手续。这个其实是目前更多的作用可能是 教育系统， 教育系统，学校来统计就业率，做这个来用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既然你大学已经不包分配了， 对， 同时我学生就业这件事儿，学校在里边是既没有权利又没有义务的。 嗯， 不能说签了三方协议，公司不用了，好，学校替学生出头，说不行，你必须用，我得跟你打官司，肯定不会。同样道理，学生反悔了，人家这些用工的企业也不可能找到学校说，你们学校你得给我担责任啊，你这个同学答应我来了又不来了，这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三方协议本身是一个程序性的文件，但并不是建立劳动合同所必须的。现在的很多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也许你今天入职这家企业不要求三方协议，那没有问题，我签订劳动合同就上班了。但是有一些国企或者有一些公务员类似的岗位，可能对于应届毕业生的入职是要求必须签订这个三方协议的。 嗯， 而我这个同学把三方协议签在了前一家，实际上我又不想去了，这种情况下就要办解除。 嗯， 如果是通情达理的企业，那就无所谓了，你也不愿意来了，强扭的瓜不甜，咱们就算了。但是有些企业在学生解除三方协议的时候还要求学生去做相应的赔偿，你还得赔我企业一笔钱。 嗯， 你不赔我钱，我就不给你做三方协议的解除。 嗯， 不做解除你就拿不到一张新的 报道 三方协议，就没法去你心仪的那家新单位就职。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很多同学因为耽误不起这个宝贵的时间 就赔钱了， 迫于无奈就赔钱了。 嗯， 对于这个事儿啊，我个人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劳动合同法上已经明确规定了，除了企业对员工进行的这种有偿的培训以及竞业限制以外，是员工是不需要对企业进行赔偿的。所以三方协议上写说，如果你签了三方又不来我这入职就要赔我钱，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嗯， 那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想第一是能不能和这个老东家心平气和的谈一谈，第二一个就是和新的这家企业说明白，没有三方协议我也不是不能来上班，咱俩一样可以签订劳动合同，这些事儿一样可以办，再不行实在不行就回学校跟学校说，目前我遇到这种困难， 是不是可以给我开这种三方协议。 好，再聊一个很敏感也是很重要的话题啊，户口。大学应届毕业生谈不上应积分落户啊，时间还长着呢。 对， 但是呢有一些单位有这个用人指标，有流进指标，嗯，啊，所以说呢让很多的同学啊不考虑这家单位收入怎么样，也不考虑这家单位啊是不是符合他的职业发展，先把这个户口拿到了再说。 是 啊，只要单位愿意接受我，我就去那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暗暗的也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对 啊，谈的不错了，这个时候呢就跟单位说，那我不干了啊，这个合同没到期我也不干了。单位肯定不能答应啊。 是， 于是就会产生很多的纠纷。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啊也介绍过好几起这样的案例啊。 是， 比如说有单位在这个新员工身上花了好多钱让他去培训的， 嗯 啊，还有一些单位呢在入职的时候就跟他签了什么合同，说你如果提前离职要补偿我啊，多少多少多少钱啊，这个钱呢也不说为什么是这么多啊，只说你提前一年离职就要补20万哈哈等等。 对， 我想问一下黄律师你怎么来看。 是，其实办户口这个事儿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我们知道在北京有一个本地的户口，那办事就太方便了，不仅仅是自己各方面方便，将来有了孩子啊、求学啊、就业啊等等方面，那便利性是太大了。但是呢户口这个东西啊它不能用钱来衡量。 嗯 啊，我们看北京之前曾经有规定说，如果单位给员工办户口同时约定了一个服务期限的话啊，我给你办北京户口，你在我这儿干满10年，干不满怎么怎么样赔偿。这种情况下是不能直接约定赔偿的。但是如果我作为企业给员工办户口的时候确实花了一些钱，而你员工没干到这个服务期间就走的话，可以把这份钱给我补偿回来。但是我们想想，我有一个指标把它办成户口，这个过程中能花什么钱呀？ 嗯， 其实根本就花不了什么钱。我们又不能说一个北京户口值多少钱，我给你办了你跑了造成我多少多少损失。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出现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很多员工拿到户口之后就走啊，不顾过去大家所签订的种种协议达成的种种君子协议就一定要走。这种情况下确实给企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嗯， 名额是有限的嘛，我的名额办了结果人才没留住，办完户口就跑到别的单位去了。这种情况下企业确实目前来看损失会比较大。 嗯， 而且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能让企业一定把钱拿回来。 对，以前我们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啊，就是那企业确实在这员工身上花了很多的培训费。 嗯 啊，送他去上这个课啊，送他去啊上那个课花了好几万。嗯，那最后在法院判决的时候啊，员工是把这笔培训费退还给企业了。 对，我们说到劳动合同里，那员工在离职时候要赔企业钱的主要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如果企业确实已经对外花了一些费用进行了一些专项的培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给员工约定一个服务期限。 嗯， 比如说我花了10万块钱送你去学了一个什么什么专业资质，我要求你5年服务期限，员工没有达到的话，那么按比例折算干了1年，你就把剩下那4年的8万赔给企业。 嗯， 这个是劳动合同法明确有规定而且支持的。第二种情况就是竞业限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签订了一个协议说离职之后你不能在同行业里继续工作了啊，我给你一定竞业限制的补偿金，而员工违反了是要赔钱的。 对， 所以除此之外我认为这个员工都不需要给企业赔钱。 嗯，如果说啊在劳动合同里就约定了说我们约定工作时间是5年， 嗯， 如果员工提前离职，那么1年应当向企业支付好比5万块钱的赔偿金。嗯， 啊，对， 也不提培训也不提办户口，那这样的签法合理吗？ 我认为这个是很有可能是无效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劳动合同法是一个半强制性的规定，也就是说它呀只规定底线，我这个底线你必须达到，那么底线以上你们可以自由约定。对于员工赔钱这件事儿同样是这样，我的底线在于你只能在这刚才我们说的 那两点 培训，哎，或者竞业限制，只能在这两种之中去约定，你一旦超过这个那都是无效的。 嗯， 所以从这儿来看没有说办户口可以要赔偿金，所以现在往往就不支持。第二一个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并没有说签了三方协议反悔的你员工一定要赔企业补偿金，所以我觉得那部分很有可能都是无效的，所以现实当中也很难去主张。 所以这也是让企业很难办的一点。 对，你说留住人才不拿出一个户口指标可能留不住人才，但是真的把户口办下来人家人才走了又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确实很尴尬。 嗯，